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黄亦彤。 好，嚟到八点钟过后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当然啦，祥哥已经入到嚟直播室啦，同阿祥哥打声招呼先。祥哥你好， 早晨，祥哥， 早晨，祥哥。我知道咧，最近祥哥咧就又翻咗内地啦，经常佢都系几度咁周围走。佢话咧成日同我讲话咩，要巡回嘅，好似演唱咁啊，佢系演讲，人哋 同你讲咗呢番说话，咁系咪周围走会继续系？ 人哋就演唱，佢系演讲。 系，不过可能佢一路去 source 一啲或者揾一啲佢认为好嘅嘢啦。祥哥，你最近去咗边度嚟啊？ 去咗广西啊！ 嗯， 原来广西咧系物资好丰富噶，尤其是系水果啊！我哋啲人啱啦，我一日之内食咗一日之内啊，食咗三种水果，系一世未食过咁好食噶。你话系咪好幸福咧？ 系啊，边三种水果？ 第一种咧就系大树菠萝。 嗯， 估唔到啊！呢个大树菠萝，你估喺边度嚟嘅咧？喺越南嚟噶，原来即系我去， 即系唔系广西自己种嘅，佢都系入口嚟。 啱啱呢样就唔系啦。咁啊，我去到广西，去到越南边境，南宁呢啲咁，去到南宁一个大城市，广州一个最大嘅城市， 系我冇去过， 贸易嘅地方啦。咁啊，讲咗好耐话去噶啦，因为嗰度好多生意要倾啊，咁样样啦。佢呢度我谂啊，揸车去越南啊，个零钟头嘅啫。咁啊去到，咁啊，所以佢食好多越南啲嘢啦。咁其中一样咧，就系话哇，原来大树菠萝可以咁好食噶，我食咗几十年啦。我自己又种吓，人哋嗰啲原来咁好食嘅，好甜啦，嗰个口感好啦，咁啊跟住咧就食到你估咩咧？系火龙果，系大到咧而家好难点，系三个拳头咁大， 系 三个拳头 咁唔会太大，系咪好噶？有冇？其实系谷肥佢变成 天然噶。我都担心啊，唔系啊，系我朋友自己种噶， 系 就喺南宁嗰度种噶。 即系所以佢理论上佢唔应该 佢冇嘅，佢话乜都冇理系啦。同埋佢系朝头早摘落嚟噶，我俾我食午餐，你谂下真系未食过咁好食嘅火龙果咯， 系 红色嘅， 红色嘅 系鲜红到紫色嘅。我都未試過食火龍果，食到小便係紫色嘅。你想象下淺紫色、粉紫色嗰種浪漫 嘅感覺，大佬。 我覺得你好笑啊！你講你小便出嚟嘅時候，粉紫色幾咁浪漫。 粉紫色嗱，你想象唔到笑啊！嗱，紅色就試過啦，因為食咗其他啲嘢，譬如紅菜頭咪紅色啦。呢個係即係試過啦。但係突然間又冇心理準備喎，係咪好玩？ 第三種咧。 第三种啊，先系就系广西嘅沙田柚 啊， 而家又系做啊，呢两都系做啊， 系咪真系好甜？ 系啦，我哋成日话沙田啊，沙田柚啊嘛，就喺广西嘅，咁啊， 咁同香港嘅沙田柚有乜分别咧？ 好食好多咯，即系爽口啦，大个啦吓。今年佢话都唔系最甜啊，因为天气嘅问题啊，唔知雨水唔啱啊咁啦。 系嗰日我食到加道里嗰个沙田柚，喺香港加道里啦，咁佢嗰个咧就系有啲甘甘苦苦嘅味道。咁系咪都应该有呢种？ 有时有噶， 都会有。你头先广西嗰个有冇？ 嗰个冇。我屋企就沙田柚好多添，我今年成200个沙田柚，但系大部分都系食唔到。 麻麻地， 即系又细个啦，又多核啦，又酸啦，咁啊，我哋要晒啲皮嚟到去食咯。 啊，做嗰个 就系做一系做酵素啦，一系佢哋未慢慢刮咗佢嚟就整嚟食嘅。 系有皮啦， 有皮啦，做有皮咯咁。 我想问你上次食嗰个系咪你俾我食嗰个？ 系 两个礼拜前嗰个。 系嗰个就系、是、嗰、那个系诶，但系嗰个咧已经系，我觉得都几好食，但系佢有少少带有甘甘地、苦苦地嘅味道喺度，少少啦，但系都唔错噶啦。 呢次咧，我系参加咗中国素食协会嘅一个一年一周年大会啦，咁啊搵我喺度讲东讲西啦吓，咁咧就听到一样嘢，就系同我哋香港人好有关， 系乜嘢？ 系咩咧？全中国嘅土地边一个省系最污染咧？你话啦， 计唔计埋香港呢个地方？ 计埋啦，香港 应该唔系香港嘅，我估系上海、 广东、广东省，尤其是系珠江三角洲。我哋系讲紧肇庆啦、东莞啦、珠海啦、惠州、惠 好近， 就系我哋平时香港九成嘅即系蔬果啊，就来自呢个区嘅。即系咧个结论就系咧，我哋食紧最污糟嘅嘢，真系好凄惨。香港人而家即系我条命好贱啊吓！点解我哋有钱？点解我哋有知识？ 但日日食啲菜系真系提心吊胆。 又唔好讲有钱，我哋系比较啦，相对可以即系有钱买到一啲。 即系你讲紧喺中国嘅境内边，即系相对嚟讲，我哋叫有钱啦。 嗱咁讲啦，讲食全世界嚟讲，讲城市嚟讲，香港人最肯食噶啦，系咪先？你嘅几贵嘅嘢，我都买好多噶啦。 点解咧？点解我哋会？因为我哋其实，我觉得咧，你头先讲呢样嘢好好，就系因为我哋摆喺自己每一日嘅三餐里边咧。其实如果唔系出街食饭嘅话咧，我哋自己食咧。都系谂住平嘅，喺街市买嘅嘢咧，大量啦，平啦，几蚊斤菜啦。其实即系，但系唔知点解呢啲部分我哋又会比较悭嘅。 系咯，但系我又买好多唔平嘅嘢嘅。 冇错，你讲 咩燕窝啊，甚至冬菇啊，都食好多嘅。 因为我哋冇呢种意识咯。 即系觉得食得太多啲唔好嘅嘢，就俾多啲钱去买啲贵嘅补品。 我觉得佢哋未必有咁嘅谂法。我觉得系生活习惯嚟嘅。佢哋习惯咗以前系几蚊斤菜。到而家十蚊菜已经嗌晒救命啦！哇，如果你讲有机菜，可能系廿蚊斤，咁你已经哇咁贵啦。但系佢又唔会谂，喂，其实你去买张飞去睇场戏，嗰度都成嚿水啦。佢哋系分好开噶。但系咧，当有毒菜事件发生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就好好生意嘅，我哋做有机菜咧就好好生意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一种生活习惯嚟。 嗱，讲翻即系我哋个土地啦，佢哋话俾我哋听咧，而家至少需要50年啦。但系咩意思呢？就系而家我哋广东省嗰啲土地啦，好多重金属啦，好多乜嘢垃圾倒晒落去，好毒嘅嘢，就 系 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咧，我哋开发咗啊嘛，我哋变咗世界工厂啊嘛。嗱，而家咧呢两年咧，你知唔知啊？啲世界呢，我哋嘅工厂搬走晒，系啦，譬如东莞咧，即系我系东莞人啦，就嗰度啲中工厂啊，十间有九间就执晒，吓变咗空晒吉晒，咁咧。而家就唔再排啲衰嘢落去咯。 但要有50年净化， 至少有50年。我但系我同你都仲要食多50年噶。 我死咗噶啦，应该我应该死咗噶啦。 所以个结论就系咧，嗱，你哋农场快种多啲啊！我哋香港就系都还好好多咯。至少快即系嗰个地都唔系咁核突啦。即系有时我食亲啲内地嚟嘅通菜嗰类咧，系都好担心噶。通菜咧就系本来就好有营养噶啦，好易种噶啦，系嘛？就算你话唔使落咁多农药都好啦，但系佢系最吸得多重金属嘅， 因为佢水分 系咯，佢喺水度种嘛，咁 仲有啲咩系都系水度种噶？ 西洋菜咯，嗰啲吓，咁就算你唔喺水度种，你成条芥兰食豆苗啦，嗰个土地真系好多重金属啊嘛，系以前佢哋排落噶嘛，咁所以嗱，你话讲环保吓，你真系要食远啲咯，有时候觉得 系，但系远啲就贵啲啦，有机又会再贵， 同埋个生态足印又贵啲啦。但讲真，而家我哋都入到好多由昆明嚟嘅菜啦，譬如咁讲，又唔贵得几多噶。 不过我有时我都会谂啦，即系其实我哋对中国呢两个字咧，其实个信心咧，即系所以头先你话你去广西咁，你话食到好好味嘅生果啊蔬菜，其实我哋对呢样嘢咧都唔够胆100%相信，真心讲 系啊，所以咪更加系要有讲信誉咯。我哋入货咧就要识得啊边个啊边个，佢人哋用咗20-30年嘅青春去做呢一样嘢，咁就觉得，所以我哋为咗食好啲啦，譬如随便噏啦，搵红枣，搵圆肉。咁几子，咁我又真係点啊，去信边个囉，咁去睇佢嘅背景，起佢底啊， 或者你去到佢嘅农场睇佢有嗰个栽种嗰个环境系点样，咁啊好多考虑嘅因素啊，真係。 长歌有古讲， 咁啊呢个故事嘅主角呢是一位大约系40岁嘅女士啦，咁啊呢几年呢佢就全身都周身唔妥，又系嗰只咯，去睇西医咧吓，西医话验唔出喎，姐，但系你又真系唔舒服吓，又痛啦，又行唔喐啦，又头晕啦，又消化成日硬住啊咁样，总之就系、是几乎做唔到人咁啦，翻唔到工嗰只。咁啊，搵匀咁多中医西医咩医都睇唔到啦。有一日咧，佢就去搵咗一位疗愈师啦。嗰条师同佢做乜呢？就同佢做我哋所谓嘅 dream work， 就係梦工作啦，譬如咁讲啦，就话咁啦，乜乜，你讲俾我听 有冇一啲梦咧？你成日发嘅咧？即系咁啦吓，即系发咗之发梦嘅时候系好激动嘅咧？咁佢话有吓、我成日发梦见到阿嫲、哦，即系佢个祖母啊，吓佢个祖母，咁就八十几岁嘅阿嫲，咁咧佢成日咧都见亲个祖母咧喺个梦里边咧就喊苦喊忽咁样，好啦。咁啊，於是咧，呢位療愈師就話：好啦，咁你而家咧就係、是想象下，你阿嫲坐喺你面前啦，嚇、啊，咁我就要你咧就對你阿嫲講嘢啦，嚇、啊，你有咩個心裏邊最想同阿嫲講嘅咧？咁嚇，咁啊，於是咧即係將佢差唔多係用少少催眠嘅狀態啦，嚇、啊，嗱，你而家要好靜啊，呼吸啊咩咁樣，咁佢開始就對佢前面嗰張凳。嗰位不存在嘅阿嫲喺度讲咯，佢阿嫲我对唔住你啊，我对唔住你，我觉得好惨啊，真系对唔住啊，真系对唔住啊，你原谅我啦咁样吓。好，咁讲咗一阵咧，佢好激动啦。咁啊呢位疗愈师就话：好啦，嗱乜乜，你而家咧就系、是、起身坐过对面嗰张凳。嗱咁你而家变咗你阿嫲啦，你个祖母。咁你而家咧就对翻你个孙女讲嘢，吓咁啊！你呢位祖母听咗孙女前话讲过翻话，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嘅时候，咁啊有咩反应咧？咁好啦，佢好似上咗身咁，一坐咗喺对面嗰张凳咧吓，就讲咧，虽然佢嘅声音就唔系变咗一个祖母嘅声音，但系佢嘅表情啊，佢嘅声线啊，真系变咗。佢就话：喂，有冇真系有冇搞错啊？我觉得好意外、啊。你而家讲紧咩啊？咁样好啦。咁后来咧嗱，呢件事咧一路发展落去啦。咁佢哋咧就一两个喺两凳嗰度对话，即系佢坐呢张凳嘅时候咧，就系佢自己坐对面嗰张凳嘅时候咧，就阿嫲。咁啊讲咗前后系五分钟唔够，就发生咗一啲嘢啦。吓咁系咩咧？就系、是、原来咧个背景系咁嘅。喺大约系六七年前咧，吓、呢位女士咧，就系佢阿嫲过身，系过身嘅时候点嘅咧？佢阿嫲过身之前咧，已经有成三年系病得好犀利。咁呢位女士系一个好孝顺嘅孙女啦，佢唔知点解佢两位相依为命啦，即系佢爸爸妈妈又唔喺度嘅咁样啦，佢又好锡佢阿嫲，佢阿嫲系咧就好就帮唔到佢阿嫲，即系佢年纪大啊嘛，咁啊好辛苦咯，即系人哋都话咩话，久病无孝女吓，咁咧佢已经系已经尽晒啦，几乎咧即系成份工都受到影响咯，咁佢觉得好辛苦啊，睇住阿嫲。咁一日差过一日，咁就随时又走得又未走咁样囉。咁终须有一次呢，就佢啲朋友话：喂，阿妈妈你唔得㗎啦，你都要行开下啦。咁啦，我哋啱啱成班人就去欧洲度玩，去巴黎玩一个礼拜，去巴黎。咁你不如你嚟啦，散下心啦，即係搵你个家务助理睇住佢先啦咁。咁於是佢真係去咗巴黎。點知呢，去到巴黎第四日呢，就收到消息，就話佢阿嫲呢就即係離樓啦，就要離開呢個世界啦。咁佢嗰時佢就好發毛啦，死啦咁點呀，我仲有兩日半先至搭飛機。咁而家我即刻返嚟呢，就臨時去買飛機票就好貴啦，同埋即係就係、是、唔知買唔買到啦，就係、是、好彷徨啊。咁啲 friend 就話：哎呀唔好傻啦，你仲有兩日領啫嘛，入邊有咁啱啊咁。結果就係咁啱，就係佢阿嫲呢就喺佢返嚟之前就走咗。咁呢佢呢嗰陣時呢就覺得非常之後悔，好痛苦。唔知點解佢覺得呢，我一定要見我阿嫲呀，最後一面我對唔住阿嫲，佢走嘅時候我唔係握住佢嘅手呢，我呢一世都唔寬恕我自己。咁喎。好啦，咁於是呢由嗰陣時開始佢病足六年幾，就係由佢阿嫲死咗之後佢返住嚟香港一路病，就係咁啦。咁好明顯呢個係即係心因性㗎喇，佢啲病下。咁呢就係嗰位療愈師呢就同佢就係、是、安排咗一個咁樣嘅對話。點知喺佢兩個對話嘅時候呢，原來呢、這個女士發現呢，佢阿嫲個態度完全唔係咁㗎喎。佢阿嫲係對佢好錫佢，即係佢阿嫲呢不断咁话俾佢听，我冇怪过你，你已经尽咗你嘅能力，我好锡你咁样吓。 咁我哋原先有一做介入嘅，就係话嗱，你而家问下你你阿嫲啦，阿嫲嫲，你最想我点啫？咁啊，点知嗰个嫲嫲咧就系话啦，我咪想你开心咯，想你健康咯，就喺嗰一刻佢好翻晒。咁咧，佢系六年几嘅事咧，就系嗰四分半钟之内咧，就系、搞掂咗。 所以你都用咗四分半钟嘅时间讲呢个故事俾我哋听， 系嘛系嘛。 咁翻转头一阵间咧，当然啦，其实你今日带出咗我哋话， 讲多一句啦，我喺现场嘅，我哋意思就系唱歌。 原来生活好快乐。 长哥都唔系做呢行嘅，吓捞个界，有时系学下嘢，咁三脚猫，有时都会，因为好太多人揾我，佢各式各样嘅问题啦，点知下我发现咧，几乎所有嘅病都系心病， 嗯， 吓、好似头先个例子咁样，我嗰次系令我好意外嘅，啊咁我搞掂咗，啊以后佢系冇事，冇复发到，吓、咁样啦。不过咧就即系唔好玩啲咁嘅嘢啦，我都反嚟讲，我唔敢再玩添啊呢啲。 你见到啲咁神奇嘅嘢发生咯，但我想问下你，头先你讲话，你当时系你就系做呢个治疗师嘅咯，其实你有冇学过呢一啲嘅方法嘅？ 跟过一啲师傅啦，即系冇真正学过，冇牌。 点解我咁样问呢？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揭人嘅疮疤嘅时候咧，其实可以系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噶，系啊！你挖开咗个佢啦，佢流血不止啊，或者系佢系会大即系大癫大肺。我都见过吓咁样。不过呢啲系要好小心噶咯。咁啊，即系好彩我哋咧都有一啲办法，我哋就唔系净系用一种方法嘅。头先我提嗰种咧叫 dream work， 系其中一种 叫咩 work 啊 ？dream 就系梦啦，发梦啦，发梦嘅工作咁样。我哋就唔系解梦嘅，唔系解佢嗰个梦，而系 work on the dream， 就系即系等 发梦嘅过程， 用佢一个梦嚟到一路引佢入到去一个状态，同埋喺个心事嗰度打开咁样吓。咁今日咧就真系话揾一位专业嘅朋友，同埋咧真系有料到啦。我阿长哥都话都系唔得嘅吓。咁就系阿 Max 啦，阿 Max 阿 Max 早晨，蛇老师 系 OK 点啊？蛇老师系。阿蛇老师，点解你今日即系被阿长哥邀请上嚟？一定你有个专门嘅地方。你系咪一位某类型嘅疗愈师嚟嘅咧？ 我系一位催眠治疗师啦，亦都系一位催眠治疗嘅法证嘅导师啦。 系法证嘅导师， 系啦。 O K， 会去 train 一啲催眠治疗师出嚟。 咁就要跟你学啦吓，要攞翻证。 但我有兴趣，我好有兴趣，因为我自己对催眠咧系零认识噶，即系除咗喺我哋电影里边，有时我哋睇到某啲桥段系同呢一个催眠系有关。事实上在香港呢，其实要做一个催眠师是会怎样的，过程是怎样的？ 可以好普遍，可以好普通，普通到你翻几日 full day 就已经可以有一位注册嘅催眠治疗师啦。 系， 咁个注册系美国注册，佢会寄张 license 过嚟嘅，直头已经 张牌照咁样。 系啊，喺美国度已经系可以当系执照咁样。 但几日会唔会儿戏咧？好多人都会质疑嘅。 钱有钱教，心有心教咯。咁你睇下你当系真系想做治疗师，定系真系当兴趣咁玩咯？咁变咗坊间上会有好多咁。都有啲都几好嘅， 系啊，因为我见到阿 Max 咧，其实系个样好年青嘅，但我估佢应该系即系咩啦，几廿岁，即系我觉得如果以佢个样去睇，其实三廿零岁啦，三廿零四廿岁头咁样啦，即系又系咪？ 我惊我大过你 嘅， 唔使讲 有冇眼 ？OK OK， 客套说话嚟咧，唔好开心啦。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系，其实点解我会咁样铺排咧？我好想讲就系。因为我知道你唔系一开始你就做呢一个催眠师嘅，其实你都系即系喺后生嘅时候或者较为年轻嘅时候，其实你都系因为你有小朋友，或者你以前系做生意出身嘅，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先啊？ 我以前系做一啲关于电脑嗰方面嘅生意啦，咁后屘喺其实两个同步嘅，喺我做生意嘅时候个过程里边，我已经发现到即系。做咗两年已经觉得其实有啲唔对路嘅，即系无论租啊、人工各样咁样，咁谂下点样可以令到可以去学一份专业翻嚟啊？一个专长咯咁样，咁后通常去揾咯，揾好多，咁其实曾经试过谂过去做地盘啊，慢慢一年一年咁考工程师牌翻嚟，但系我发现到其实会好闷咯呢样嘢，咁跟后屘去。 諗下搵啲古靈精怪嘢啦，咁啊，咁啊當時就接觸到關於催眠啦，咁啊覺得好特別嘅，咁後屘一路去學落去嘅時候，都發現到係真係好神奇嘅呢樣嘢，咁慢慢慢慢喺個過程裏面，其實開始嘅時候就唔係我幫人哋先嘅，反而係好幸運地我自己個老師啦，喺北京度請咗位教授落嚟啦，嗰次就第一次令到我進入一個真係活靈活現嘅催眠狀態，我見翻我自己死咗十幾年嘅媽媽咧，喺嗰個催眠嘅狀態裏面，咁我就令到我真係好相信，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啲方法可以幫助一啲人去解一啲好久遠嘅心結咯。 嗯， 係啦， 即係其實你自己本身係當你嘅老師，幫你，其實當時你 take 緊個 course 㗎。 係啦，我仲讀緊嘅咋，我只不過係咁好幸運地個老師喺北京度請咗位催眠嘅教授落嚟，咁嗰次一次做個集體催眠，哇！原來真係可以咁， 佢就幫你做咗啲嘢，佢就幫你解你，即係係幫你進入咗 嘅關係嘅個嘅嗰個心結咯。係 係，有咩唔同咗啊？你同你媽咪嘅心結， 哇！成個人 放鬆咗， 開朗咗，即係直接。到而家可能我同啲某啲个案做完之后，佢哋都会可能好快第二日、第三日，佢哋已经下次复诊翻嚟同我讲话啊，哇，佢人真系开朗咗，成个人舒服咗，觉得成个世界都畅顺咗。 嗯 嗯，咁喺嗰个过程当中，所以你就开始相信咗，即系呢个催眠系一样系帮到手嘅事情。 系啊，开头都唔系好信嘅，即系觉得同一般人一样，因为喺文献上有讲过嘅，如果一万个人咧有9999个咧对催眠都 系 有误解嘅，好大机会剩翻。一个咧就系催眠治疗师嚟 嘅，你可唔可以讲下个误解系啲乜嘢？ 佢哋会当系如果用香港计啦，可能系神打啊、标筒啊、问米啊，即系一啲好茅山都偏满嘅大家，因为嗰个 media 令到一路慢慢咁样摆上嚟嘅时候，咁而家可能我见得多就好啲咯，但我估大部分人都系唔会嘅。譬如而家我接啲新证嘅时候，佢哋啲问啲问题其实同而家啱啱讲啲一样，即系会唔会吹出下棉翻唔到嚟啊？会唔会卡住咗喺度啊？会唔会突然间有啲第二啲嘢又走咗入去咁样？即系佢哋有好多啲想法咯，仲 系。其实喺催眠治疗里边咧，即系因为你作为一个治疗师系，你喺催眠治疗上面咧，其实你点样定性催眠治疗系一个乜嘢类型嘅治疗啊？ 佢应该系一种算系自然疗法，佢亦都系 自然疗法。 如果喺美国或者英国嚟讲咧，系直头去到有大学嘅证书嘅，系一个院士嚟嘅，甚至乎有得读上去读硕士咁读上去。嚟到香港就用一个自然疗法嘅讲法咯，可以系 因为点解我咁样问咧？因为其实即系头先你讲话咩标筒啊，或者系神 啊， 其实我觉得咧，同我哋有香港嗰种即系可能系过去有啲嘅经验系有关，可能有啲人就利用咗呢个方法去攞着数啦， 走江湖 啦，走江湖啦。跟所以点解喺香港，因为佢冇呢类嘅课程啊，冇呢一类嘅真系我哋话入大学嘅课程啦，除非如果可能佢喺嗰个即系读呢一个临床心理学啦，佢当可能系读心理学嘅过程里边，其中有一个部分都唔顶， 好少嘅一个部分， 好少嘅一个部分 系啦。咁所以即系对我嚟讲咧，呢一个系一个好陌生嘅一个行业啦。 等紧翻嚟咧，我想捉住阿 Max 再问一下，因为呢一个嘅项目咧，我谂唔净止我，好多听众都好多嘅疑惑。今日咧，你就嚟解决一下大家呢啲疑惑啦。 系好，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今日嘅直播室咧，有一位催眠嘅治疗师就系 Max 喺度啦。头先我哋好似有好多嘅疑惑，或者听众都可能喺听嘅过程当中咧，头顶有好多问号嘅。因为催眠真系我哋经常都会喺电影入边见嘅桥段嚟嘅啫，即系无间道咁，梁朝伟走去催入眠咁，因为佢顶唔住啦，觉得个生活嗰个嘅压力太大，顶唔住咁，走去揾阿陈慧琳去催入眠。咁呢啲都系喂睇戏先会有嘅啫。但你话真系自己去催眠咧，首先我冇试过啦，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 我都冇， 冇试过。长哥冇嘢。 有冇俾人催眠过？ 有 啊，长哥反而有啊， 有噶。 长哥成日都催眠人嘅。 但佢俾人催眠咧，佢俾人催眠都有试过， 都有啊。咁但系呢啲嘅过程当中，即系我自己未试过啦。一路以嚟嗰啲感觉就系入咗一个另一个世界咯，然后就可能会迷失咯。但系呢啲真系虽然阿 Max 头先就话呢啲系一啲好普遍嘅谬误啊，或者系一啲坊间存有嘅一啲嘅幻想咁。但呢个难免人哋会咁问噶咩？ 你介绍下呢啲真系即系正确嚟讲，或者你做催眠即系有关呢一个催眠治疗嘅，其实系点样？ 个步骤系点？ 我讲一讲佢个本身个含义先啦。咁喺广义里边嚟讲咧，其实所有嘅 嘅溝通都已經係一個催眠嚟嘅。咁、另外佢本身有個合意，即係細少少嗰個意義就係話，我哋將呢一個而家呢個意識狀態轉咗一個比較特殊啲嘅狀態。而呢個特殊嘅狀態咧，其實就係我哋嘅潛意識喺度打開咗咯。喺呢個過程裏邊，咁我哋打開咗個潛意識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接收一啲比較對我哋有意嗰、那個有益嘅建議。咁啊，呢、這個其實可以用好簡單嘅講話，就係譬如你嗌緊交啦，你成個人扳緊嘅時候咧，你完全聽唔到你對面嗰個人講咩嘅，就算你聽到，就算係真理都咧，你都唔會睬佢。咁將呢樣嘢完全相反調翻轉，就係話，當一個人好放鬆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俾啲建議佢，或者佢甚至乎自己俾建議自己自我催眠嘅時候咧，嗰啲嘢擺咗落去咧，佢會慢慢會變得越嚟越好咯。個人係啦，呢一、這個係令到個人會變得越嚟越開朗啊，越嚟越舒服啊。咁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邊都已經可以解咗好多心結嘅啦，已經係 越嚟越好嗰樣嘢係透過你喺呢一個催眠嘅過程當中植入去佢嘅思想當中，還是由佢自己喺個過程入邊揾 咧？我諗雙向啦，譬如我自己做治療嘅時候，唔單止個個案會接受我嘅催眠咯，我亦都會有啲加課俾佢。佢呢個禮拜要翻去，佢要做好多關於自我催眠嘅部分咯。佢要幫我手，大家一齊並進咯。 其實你覺得咧咩人係適合做呢種嘅治療？同埋即係我咁樣問嘅原因就係話，我哋即係對催眠因為唔認識嘅關係，所以我哋會好多擔心啦，係咪？咁係咩人你覺得係其實佢適合去考慮用呢種催眠 治療？我諗咩人都適合，有啲人會可能唔適合。譬如可能精神病患者啦、孕婦啦，或者我哋會講緊智商可能低過70嘅啦，因為佢唔理解我哋講緊啲乜嘢。如果唔係，如無意外，大部分人都係適合。 點解孕婦唔適合嘅？ 因為喺個過程裏面可能會對佢好大嘅刺激啊。是啦，因为有时会真係见到啲旧嘅疮疤嘅时候呢，佢会可能进入一种崩溃嘅状态囉。喊得好厉害好犀利，其实对我哋嚟讲係好好嘅，因为譬如女性咁计啦，比男性其实长命好多，就係因为即係会喊得多，係呀，懂得表达。而喺呢个过程里面，其实真係见到心结呢，佢会喊得好犀利好暴烈嘅，有时直头係 崩溃。 喺个治疗室度，我会叫停个个案，就因为惊立上楼报警啊，因为太过澎湃啊，实在系就声嘶力竭咁嗌。咁呢啲会全部都对可能个孕妇有少少危险咯。咁变咗我哋唔建议做咯。其实个范畴差唔多系对大部分人都好有效。我而家考呢个学会嗰个校长咧，佢喺整身人里边咧做咗差唔多30几40年嘅治疗，做咗40000几个案咧，系未试过有一个个案出事噶。系佢用佢自己一生人嘅写照去讲，就催眠治疗其实可以差唔多话系一个心理治疗嘅疗法里边非常安全嘅一个疗法咯。 其实催眠治疗咧，我哋成日都记得有只陀标喺度嘅，嚓嚓嚓嚓咁样啦。咁系咪真系要用呢啲工具？ 如果你真系需要，我会攞出嚟。但我未而家暂时未有。呢个其实系好特别嘅。好多文献后屘我读翻先知道咧，喺以前1800几年嘅时候咧，如果一个人喺你面前攞到陀标出嚟咧，系一个好巴闭嘅事情嚟嘅。所以点解会咁早攞个陀标嚟到做话啊？咁样其实呢个增加个权威，因为做催眠治疗师，如果个权威性够劲咧，咁你对面个信服都会好啲啦。 我以为系因为嗰阵时唔系日日都有嘅嘢，咁大家就会关注啲去望住佢，哇，靓标喎， 都几似啊，差唔多，系啊，咁又好巴闭啊！以前系有个陀标，可能换咗几间屋翻嚟噶， 咁依家就唔需要任何咩陀标啊，咩链啊， 而家去到呢个年代唔需要噶啦，我哋真系差唔多靠把口就已经可以噶啦，个技术已经去到嘅地步。 你可唔可以讲个步骤系点？过程成个流程系？ 首先我哋会同个个案去倾啦，关于佢嘅问题啦，我会讲翻而家用我个讲嘅就系，佢无论点样同我讲都咧，佢都系衍生紧一个叫次现象。咩叫次现象咧？就话佢之前有好多佢人生嘅经验嘅，而家得到而家佢而家呢个关于佢嘅结果，可能系生理上嘅啦，可能系心灵上嘅啦。咁呢个系佢而家嚟紧嘅次现象。咁而我喺个过程里边，同佢做啲咩咧？可能同佢做放松啦。头先有讲过啦，关于放松同绷紧个过程里边，当佢放松得够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始同佢建立一个新嘅次现象，系我想要嘅。譬如佢上到嚟抑郁嘅时候，我希望同佢創造一個新嘅次現象，係輕鬆啦，係平靜啦，係寧靜啦，係安寧嘅。咁我會同佢做呢個咩催眠啦。咁大約我估45分鐘到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要翻去做家課啦。我會教識佢點樣翻去做自我催眠。咁其實呢個部分我依家都會分享去教好多聽眾大家去做啦，做一個自我催眠啦。咁跟住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就翻嚟復診，究竟我哋可以進步到咩地步咧？ 不過咧，我覺得即係頭先一路聽阿 Max 講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對呢一個嘅 催眠呢都係嚟得好表皮㗎咋。聽到淨係好少嘅部分啦。咁同埋或者我同黃亦彤呢都未夠膽呢認真係入去你嗰個催眠。因為我相信人都總有一啲嘅即係自己嘅黑暗嘅面係幽暗面我寫到。即係我即係我哋都會有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陰暗面嘅地方。呢個就係我哋最唔想放出嚟係俾人睇到。 叫做而家講嘅叫內心嘅小孩啊。係啊而家好好大。 內心嘅小孩。 係啊一個。因为其实我哋一发脾气嘅时候就会好容易俾个小朋友走出嚟㗎啦。啲情绪一到嘅时候就另外一个小朋友走出嚟佢就係我咩都唔理呀跟住就会搞到啲事祸晒。 係 呀。咁我哋最主要就係、好多时都係处理呢个部分如果处理咗就已经好好冇嘢。 同埋我哋有时都会讲啦即係催眠咁梗係嗰啲人有精神病啦或者嗰个人呢可能有好多鬱結啦或者佢有啲成日都发梦啦。真有啲嘢係令到佢觉得点解会咁㗎呢咁有人话俾佢听其实催眠呢可能是找回你前世啊今生啊找回你即是那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啊其实是不是这样 的正啊这部分我很想听一下。 这个亦都是我近这一两年里面很主力去做的那很幸运地而家可能因为做得多呢反而在前世今生这个部分里面很多学生很快几日就已经掌握到了咁我昨日去做嘅时候教啲学生啦昨日係上堂啦咁样佢哋令到有个学生已经可以见到差唔多六至七世喺短短两个钟。 唔係吧。 咁我有录低录影嘅因为其实攞嚟做教材嘅时候就变咗好好用。咁见到咁其实个定义嚟自喺催眠里面呢佢就唔会讲话係六至七世咁样讲嘅。如果真正要文献嚟讲我哋叫记忆嘅回溯啦我哋去搜索返啲咩呢搜索返呢一啲我哋嘅爹哋妈咪嘅爹哋妈咪嘅爹哋妈咪好多代。留在我们的无论 DNA 或者细胞里面的一些记忆咯。好久好久远都找到下。譬如昨日他们就会找到就恐龙时代都找到。 不是吧。 是啊有个学生直头是去到自己变了他可能好笑的他说我见到我自己哎呀好核突我不知道你只是什么来的。样跟着说我说那你大约见面到什么他说见不到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留意到你自己怎么动他说我在个头行先的。那我说那不如这样啦我数三声之后你企一个更加高的地方留意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来的。那跟着我数完三声之后他就飘高了个世界里面。他就向下望就见到哦我见到原来我现在就恐龙来的这样。旁边还有好多好多只这样一起在埋晒一起。一 旦回来呢我好想即系呢一个部分， 好搞笑，好啊！ 好想听下，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好多人都谂下，系咪真系可能系？ 甚至乎有冇前世今生咧？即系啲人都系打晒问号。咁如果你咁讲嘅话，佛祖嘅讲法系啱噶， 系咯？ 即系呢个释迦牟尼所讲嘅轮回，可能系有呢个状态。 真系真嘅咧。不过呢段时候又交俾长哥呢一只歌曲，长哥要带俾我哋嘅，叫咩名啊 ？Where do I begin？ 啱晒。 恭喜 MCP 新都城中心获得。 今日上到嚟嘅直播室嘅系一位催眠嘅治疗师 Max 啊，头先我就不停咁追问佢，喂，系唔系真系有前世今生呢一样嘢？因为我哋好多人咧，或者系啲后生仔咧，好感兴趣嘅部分就系好贪玩，或者系好好奇，喂，如果要睇翻自己上一世究竟系咩人咩样啊，身边系处于啲咩环境啊，咩国家嘅人啊，哇，应该几正噶咁。 佢咁样讲咧，令我谂翻，咁我做过一次催眠啊。咁但系我 分享过， 我系咪同你讲 分享过？你话你前世系喺个舞蹈家 啊，系啊， 你话系流嘅， 系啊，我净觉得系流嘅，所以我唔觉得佢系催眠嚟嘅，因为佢一日冇错，嗰次就系、是、我去到一个。佢系一个诶点讲啊？一个朋友介绍我，佢话你上去同佢倾下偈啊咁样。佢系啱啱开始翻咗嚟香港，佢喺外国做催眠嘅咁。哦好啊，咁啊再同佢倾下偈嘅时候咧，佢就话不如我帮你试下，好好好。咁我同佢试咗一阵，佢同我试咗一阵间，唔系我同佢试咗一阵间，佢同我试咗一阵间之后咧，佢就即系话诶，其实我睇到原来你嘅前世系一个舞蹈家嚟噶。 系佢睇到啊？ 佢睇到，佢睇到。 咁你睇唔睇到咧？ 我睇唔到。 切。 咁跟住佢就话啦，佢就话。你应该音乐感好好啊！你呢一生人应该音乐感好好，同埋好识跳舞啊！ 又唔系、 啊，我冇错啦，就系咪完全系错嘅？咁跟住佢话啊乜唔系啊？我系我话唔系完全。 自此你就唔再信呢啲嘢啦。 冇错。吓、啊，唔系或者我哋咁样讲啊，我就唔当嗰个系又叫做催眠啊。 嗱、 嗯，其实真心讲啊，我对催眠咧，我都有一种恐惧嘅。嗰种恐惧系咩呢？可能内心嘅小孩呢，系我驚我有啲内心嘅小孩呢，系我自己都唔知道㗎，或者可能因为基于以前可能我哋成日都听到佢哋会喺当时会点样崩溃呀、睇电影呀嗰样嘢呢，所以对呢啲我自己都有好大嘅点讲抗拒，或者令到个催眠师帮我做唔到嘅其中一个原因，但系呢样嘢都唔定。 系咪究竟系咪真嘅？佢嗰个点解会系个催眠师反而见到佢个前世今生，唔系佢自己见到？ 我惊会得罪好多人，我唔够胆讲，因为而家现阶段个身心灵开始起头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唔同嘅疗法咧，都会话见到对方嗰啲咩咧。咁但系我唔讲人哋嗰部分咧，唔好介意。我讲我自己部分就系、是，我只系接受个个案自己见到嘅嘢咯。我绝对唔接受个另外对面私述嗰位会见到啲咩。咁、因为对我嚟讲冇用。那个个案见到嘅时候咧，再连结埋佢自己本身个情绪嗰部分咧，对佢嚟讲日后先至会有意义咯。打后落嚟佢会解决咗啲嘢，譬如。我讲翻最短嗰部分啦，少少。我啱啱做过一只个案啦，咁、那个个案系好美满嘅女性嚟噶，生活好美满，咁有丈夫啦，两个仔啦，咁都生活好好啊，两个仔又好乖啊，出晒身噶啦咁样。但系佢心底里边咧就有一份协议就咩咧？佢喺三四年前咧就有一次婚外情，佢先生都唔知嘅咁样。咁佢就嚟揾我啦，佢话其实我想知道，佢讲同我讲噶。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我和我先生以外的这段婚外情究竟是什么来，为什么会发生，他说我还有很难放低，很难释怀。那我就去跟他说，那啱啦，那不如这样做前世回溯啦，这样。那后来做前世回溯，在第一次就已经很快了，在第三世里面已经找得到呢。那他见得到原来当时呢，佢嗰世里面咧，佢自己出去到呢一世到佢红杏出场，其实同而家 repeat 紧一样。咁啊，俾佢先生发现咗咯。咁佢先生就当系同佢离婚咯。咁佢后屘而家就见得到系啊，就系呢个而家我有外遇呢位男性啦咁样。原来咧，我翻翻嚟咧，其实系找数嘅呢一世里面咁样。对佢嚟讲就有一个好大 release 咯。咁啊，话知道咗原来我系对呢个男人唔住。咁所以今世咧，其实我哋有一个短暂嘅姻缘。咁翻翻嚟之后，佢就。同我讲啊，我而家觉得好舒服啦，咁样我知道晒所有嘅前因后果啊，咁对呢个个案嚟讲个帮助就好大咯。你喺呢一方面里边， 即系头先你讲就系话，即系嗰位女士其实佢以前三世前咧就系红杏出场啦，系咪？就同而家佢呢一世一样啦。咁当时个主角咧就 系 佢红杏出场喺呢一世里边嘅嗰个男人， 系 咁而家要还翻条数俾佢，系咁。点解佢要还翻条数俾佢就冇得去解？ 其实再后屘之后咧，再见多次嘅时候咧，佢又睇得到咧。有阵时啲嘢真系好搞笑，做咩？再前多一两世到咧，就到嗰个男人系玩女人啦。佢哋喺度不停咁喺度 重复 紧呢样咁嘅嘢。如果用现代嘅 比较 spiritual 啲去讲，就话大家都喺度尝试紧同一个角色咧，跟住去点样学识到宽恕咯。 嗯， 系啦， 嗯， 重复同一个角色，跟住去品尝下嗰个滋味究竟有几咁痛啊，又要学识点样去原谅啊。咁呢个对个人嚟讲会好有用。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希望听众唔好介意，我哋唔会分真假，我哋只要个效果嘅啫、 嗯。 如果个效果令到嗰个个人觉得好舒服咧，我哋就会继续咁样去做落去。 咁、你信唔信因果报应啊？ 我信，我绝对相信，所以应该要做好啲。我惊暴露我度唔紧要，我惊暴露个仔嗰度。 佛家嗰啲轮回嘅论说咧，如果你咁样讲、 我唔系好深入，但系、我自己系一个咩都信又咩都唔信嘅人咯。系啦，我咩都信就系我觉得佢入边当中必然佢有啲好嘅嘢可以帮得到人。我咩都唔信就系如果真系太过唔 ground 太过 PU 嘅时候咧，我就唔系好够胆信。 点解佢会咁样问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我谂除咗佛教之外啦吓、即系其他基督教啊、天主教，可能佢哋讲嘅上咗天堂，佢哋冇讲下一生系点样嘅，但系即系喺呢一个佛家嘅里边就经常会讲轮回呢个部分啦。咁、所以头先阿 Max， 咁我唔好讲话有冇。有冇轮回呢个部分先？但原来喺你哋学呢一个催眠嘅治疗当中咧，系会为佢揾翻佢上一生、前一生或者系几多生以前嘅事咁、 应该话 recall 翻佢爹哋妈咪遗传俾佢嘅记忆咯、其实有好有唔好嘅。如果有好嘅咧，我哋叫 talent 叫天赋啊。你爹哋妈咪或者你阿爷阿嫲系啲音乐家，各样你就会特别叻咯呢个部分。咁有啲原来佢喺嗰一世佢哋未处理嗰个部分咧，其实都会带埋俾你咯。即系佢自己本身有嗰个问题啊。 咁其实咁样。追过去呢啲嘅 DNA 嘅时间咧、其实嗰个准确度有几高？ 我都唔会去理会咯。我只要个效果， 佢唔讲真假，讲效果嘅。 而个案系好清楚知道佢。真系见到咯，喺嗰个 moment 里边咧，个案系完全唔会去批判或者咩佢系直头 reliving 嘅， 系 重新去亲身去经历翻同一个角色一次嘅。 佢系第三生定第一生？ 唔系第一生，完全系同一时间去经历翻、 所以其实头先你一路讲嘅时候，催眠治疗本身系一种治疗嘅方法， 系 其实唔系一种即系话去真系帮你去搜索你嘅上一生、你嘅三生前、四生前系点。 而家已经差唔多去到催眠治疗嘅终极。一个技法添，调翻转头，多谢一位美国嘅医学博士啦，咁啊 Brian 啦 ，Brian 喺三至十年前，佢唔信催眠嘅，有一位18岁嘅，唔系 sorry 20几岁嘅少女，佢经历咗一个好长18个月嘅正式嘅心理治疗之后咧，发现到都做唔到，帮唔到佢，佢系好重度嘅抑郁，重度嘅焦虑，咁、 即系 Brian 当时本身系一个 精神科医生，仲要系权威嚟嘅当时，佢唔单止系一位精神科医生，佢仲系一位开精神科药。嘅醫生嚟嘅，佢有好多研發啊，咁變咗咧，對於呢啲咁所謂咁飄嘅，其實佢完全唔接受。但喺做心理治療裏邊，發現到一樣就係佢唔知點解咧，喺3岁至4岁中間至8岁嗰段中間嗰啲記憶咧，完全冇咗。咁咧佢就知道其實催眠就可以真係可以 recall 翻呢段記憶出嚟。咁喺 recall 呢個過程裏邊咧就。比较特别咧就系、出现咗啲神奇嘅事情，就系、嗰位女性咧突然之间讲出咗咧，博士咧，佢个爸爸咧喺以前穆斯林教会嗰个名咁样，佢就觉得喂你冇可能知道嘅，咁跟住佢话喂你点解会知道？佢系啊，我知道人讲俾我知，佢话我唔信，如果你可以讲埋我妈咪以前喺教会度个名咧，我信你。佢真系有讲埋出嚟，咁令到班人好震撼。佢就后屘用佢整个差唔多到呢个 moment 嘅余生，佢都将所有嘅心力投放咗喺前世回溯呢、技法里边，后屘就衍生咗好多好多嘅前世回溯嘅技法啦。 系，即系我要将佢系当系一种嘅技术啦，亦或系要当前世回法呢一种系真系翻去前世呢、其实系咪都系？即系譬如好似阿 Brian 嚟讲，佢真系去揾翻用前世嘅方式去揾翻呢个人，究竟佢而家嘅问题嘅所在咧？因为其实只系一个 technique 嚟嘅。你可以叫佢前世回化，你可以叫佢叫做后世， 系讲得好， 不如咁啦，转头翻嚟讲， 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今朝早咧，即系阿祥哥就请嚟呢位嘉宾啦，就系一位催眠治疗师，咁就系 Max 喺度啦。头先一路咧，阿祥哥我就追住阿 Max， 点解咧？因为我谂催眠治疗咧系一个好神秘嘅领域啊，对好多普通人嚟讲。而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好好奇吓，因为你觉得好似有一种嘅神奇嘅力量带你去前世同埋今生咁。咁当然啦，呢个可能其实阿 Max 一路讲嘅时候咧，就好似一种嘅方法嚟嘅啫。佢系咪真系睇到佢前世？唔知道。不过呢种前世嘅回法咧，其实似乎就可以帮佢揾到佢而家问题核心系乜嘢，帮佢解开佢解开佢结。所以头先我哋一路都问阿 Max， 你自己有冇宗教信仰？系咪一个佛教徒？所以你睇前世同埋今生。但我相信，如果你咁讲嘅，即使你头先讲嘅嗰位精神科嘅专科嘅医生，呢位外国人啦，Brian 咁样咧，其实佢睇到嘅唔系因为睇到呢个人嘅前世或者今生嘅关系，反而系原来透过一个叫前世回法，佢一路去发展呢一个叫前世回法呢种 technique， 呢种技术，呢种技巧就帮嗰个人解开佢心结。你可以叫呢个唔系叫前世回法嘅，呢、這个可能系叫做 记忆回溯。如果用最正确嘅名义，所以喺现代嘅催眠里边，就算所有学府都唔接受呢个名嘅，唔会接受前世回溯啊呢个名字，佢哋会认为系叫记忆嘅回溯系啦。一路咁向前去寻找， 所以如果你叫佢做前世咧，咁大把人话我唔信前世，咁就唔帮衬你咗啦。嗱，我谂起咧就系、是，喂，大把基督徒喎呢个世界，又喺美国吓，咁啊佢哋咪好抗拒咯， 非常抗拒嘅，系喺香港都系一样嘅。如果一讲到呢个位置里边就。甚至乎我自己收生咁计咧，都系冇乜点收到基督徒嘅，佢唔会嚟读噶， 系系， 即系 觉 得，因为好早已经某啲教会啦，唔够胆讲边啲啦，就定义咗就呢个系一个唔好嘅技法嚟嘅，系啦， 技术 系啦，差唔多可以咁讲啦， 系。我好想问翻阿 Max 啊，头先你讲话呢一个嘅，无论系前世回溯或者记忆回溯都好啦，因为你而家都有开班教学生，系咪？其实当佢哋讲话，头先你咪举咗例子嘅，话你见你个学生见到原来喺三世前，原来几多世前咧，原来佢系恐龙嚟嘅咁。其实对佢嚟讲，个意义系在于啲乜嘢？我见到啲乜嘢？我等于啲乜嘢？ 我哋会喺每一次嘅佢一世嘅完结嘅时候咧，我哋会譬如同佢讲啦，我咗三生之后，你会去到呢一世临死之前嘅三分钟啦，咁佢就要死啦，佢真系冇得拣，佢就要咁啊。跟住我哋就会多数嘅技法就会问佢，你呢一世你究竟学咗啲咩教训咧？你学识咗啲咩咧？咁佢就会讲咯。有阵时可能佢突然间会讲，呢一世唔好咁孤独啦，唔好咁容易信任啦，个对朋友好啲啦，即每一次都会好唔同噶，系佢整一。一世嘅总和咯，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暂时我嘅前世疗法里边，我认为最好用嘅一个地方咯。 即系到最后嗰个总结。 系啦，最后嗰个总结，跟住再数三声之后就俾佢死啦，咁死啦咁样。 咁你除咗头先嘅个案，有冇一啲个案系好深刻嘅？ 近三个月之前有只个案真系令到好深刻，我好震撼添。佢系一位女性嚟嘅，佢五十几岁嘅。喺佢十几岁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同啲朋友去做旅行嘅时候咧，突然间病发，佢身体右边嘅心口有个位置咧好痛，一路痛到点咧？痛到最后可能。如果长嘅话要整整一个月喺医院咯，如果短嘅话可能几日几夜咧都系唔可以食嘢嘅，一食嘢就会好痛。直至到佢十二岁病发至到五十几岁嘅过程里边咧，佢真系睇匀晒成个亚洲好多嘅医院。佢到拉尾嘅时候，佢同我讲佢话：我去医院度做检查，我唔系要医好噶啦，我想知道系点解就已经足够噶啦。咁佢会同我讲，咁同埋一个过程里边，佢同我讲话其实佢自杀过好多次咯。咁 即系痛到要自杀。 系啊，因为好难，好痛苦啊，嗰种地步。一痛起上嚟就会发烧啊，好多身体嘅症状。 即真正嘅，好似喺度打紧仗咁样，发烧啊，即系我哋发紧炎，我哋喺度发烧。 我 谂 唔止咁样添啦，佢去到一个好严重嘅地步啊，咁佢变咗好容易抑郁咯，你变咗做人咁样。咁直至到好幸运啦，咁多谢祥哥，因为喺祥哥度其实就开班咁啊，收咗个学生。个学生咧就你我可唔可以捉我阿姨嚟试下？我话好，你捉到咪得咯咁样。咁啊，佢问我佢我点样去捉我阿姨嚟？我话好简单就话。我话你俾咗钱你阿姨就嚟啦，你同阿姨讲话俾咗钱噶啦，你唔好唔嚟啊咁样咁啊咁。 我呢个好好嘅方法， 成日都有啲人话我点解我捉我啲屋企人嚟见你就你俾咗钱佢就嚟，个个人都会即系唔好嘥咗啊嘛咁样。咁后屘佢系医好幸运地第一次嚟到嘅时候咧，咁我哋去慢慢去做啦。咁嗰次都几长嘅，同埋佢个姨甥女都坐埋喺度咯。咁我哋讲笑咁讲，个姨甥女就食咗四个钟头花生咯。咁我就同嗰位小姐啦，五十几岁啦，咁佢。 做窗面啦。咁其实我做得一半个零两钟，我有少少放弃，因为咧佢表现到佢完全唔相信窗面嘅。咁、但系我又即慢慢嚟咯，因为我知道有阵时文火煲煲到入去嘅，用我哋咁讲法系。咁后屘到两个零三个钟咧，佢真系见到第一世啦开始。咁、都未揾到个原因嘅，直至去到第四世嘅时候咧，佢就见得到佢突然间好痛。我话有几痛，佢话呢几十年嚟都未试过咁痛，呢次系可能比任何一次更加痛。 佢当时痛得好紧要， 好痛。 咁佢现场系痛俾你睇， 好痛，乸到直头系，我都习惯。 即系佢嗰个痛系即时系反映翻喺当 即刻痛 当刻噶吓。 系，咁、我就问佢你喺边咁样？佢话我见到我入边而家跌咗喺条坑渠度、哎呀，我就死啦，我死啦，我死啦咁啊！佢话就死。咁我话咁不如咁咯。我话你知唔知道发生咩事？佢话唔知道咁样。我话嗱，我又数三声，当我数到三嘅时候，你去翻呢件事发生之前啦。咁啊，一二三。咁但系要等唔使一分钟到咧，佢就我而家企咗喺个木屋嗰度。木嘅屋，咁啊，当时应该系西部牛仔嚟嘅，佢一位男性嚟嘅，佢话哦，佢个屋顶度整紧嘢，突然间跣脚咧，佢跌咗落个坑渠嗰度，啱啱揞正个心口就揞死嘅，原来哦，咁啊后屘就知道咗啦，咁样，咁知道咗咧，催眠多谢催眠就系一样就系我哋唔使再做啲咩啦，咁我唔够胆讲话一定帮得到佢嘅，因为 佢揾到个原因，原来就揞死嘅， 咁后屘就再做多两世啦，咁啊睇可以清到多啲咩啦，咁啊足足嗰次做咗六世之后咧， 几多个钟头用咗？ 四个钟头。足足用咗四个钟头，咁就处理咗六世属于佢嘅自己本身。喺个过程里面我会清咗好多关于譬如佢嗰一世可能有俾人遗弃嘅感觉啦，可能有孤单嘅感觉啦，咁样咁即呢啲系小事嚟嘅，其实最主要清佢嘅痛啦。咁、后屘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回访啦，即系回诊啦咁样。咁点啊，帮唔帮得到你啊？佢就系、真系冇痛。跟住后屘佢即系几好笑，我记得我喺部 lift 度迎接佢翻嚟嘅时候，佢第一句就系、我而家条气好唔顺，我问你点。解佢话佢我医咗几廿年，我点解会见你几个钟头之后我就可以搞掂呢样嘢咧？即系有咩理由咧？咁样咁变咗催眠可以去到呢、這个令到我好深刻啊！喺呢几年里边，我觉得我做得最好嘅一次咯。 系、但系令我好多问号， 系 好多问号。 不如咁啊，听埋长高呢只歌翻嚟之后，我俾你啲问号问晒有咩事？ 好，一齐翻嚟一首音乐啦，呢首音乐咧叫《热情》。 即系听到呢个话题咧，系我自己做咗媒体咁耐咧，我系比较少接触，真心讲。咁啊，好多谢祥哥，即系周少祥咧，介绍好多古灵精怪嘅朋友俾我哋认识啦。咁啊，令到我好大开眼界。 佢唔系古灵精怪噶嘛？呢位嘉宾， 喺我谂喺好多人心目中都系好古灵精怪，但我觉得世界好大啊，即系我哋识嘅嘢其实真系好少嘅部分啦。可能我哋接受好多嘅，即系由细到大，我哋都喺呢一个英国殖民地长大，我哋都系受西方嘅思想。咁但系有一啲西有啲中喺当中吓，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当由我自己做好多同健康有关嘅节目，真系做好多。我对当我越做得多嘅时候咧，我就越明白中医同埋西医咧系解决唔到好多问题嘅。咁所以对于咩自然疗法啦，我自己都好多好感兴趣。但系对于催眠咧，我系第一次即系咁认真去听咁多啦。头先阿 Max 讲到呢个 case 呢个个案，五廿零岁女士，一生人咧都喺个左胸嘅位置定系右胸啊？ 右边 右胸嘅位置， 右胸骨里边， 右胸骨里边痛到阿妈都唔明得，有好多次因为咁样而有抑郁啦，同埋想自杀添。 试过自杀啦，已经吓， 即系所以我喺度谂，即系佢都讲得好啱嘅，即系佢唔忿气系点解我做咗几廿年人，即系我都系用四个钟头可以解决，但我有好多问号系咩咧？原来你去帮佢做记忆回溯啦，或者前世回溯嘅时候，你就睇，即系佢就自己睇到，原来佢曾经咧喺个西部牛仔，甚至乎咧佢曾经跌过落去呢一个水坑嘅里边吓，一个坑吓，咁啊呃到自己，当时系因为咁样呃死咗，其实。我哋亦都知道唔系去讨论真同埋假嘅，系咪啊？呢个因为冇讨论真假价值喺当中嘅，最重要系治，即系治疗咗佢嘅。但系我觉得个问号系咩咧？吓，点解佢知道呃死咗之后，佢会觉得已经系释怀，或者甚至乎呢样嘢离开咗佢嘅？可以。 其实我反而用翻一个更加科学嘅讲式去解释，去讲俾你知就系，我哋脑里边咧有好多千兆亿个神经元嘅。咁用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叫痛则不通咧，通则不痛。佢一路有呢个痛咧，佢一路都唔知道点解咧。佢变咗喺个脑里边嘅神经元咧，一路咧谷住嗰啲位咧都唔通嘅。但系直至佢见到呢件事嘅时候咧，佢个脑里边嘅神经元咧就通咗不得止，仲可以好流畅咧，令到呢个痛咧系解埋咯。呢个亦都系前世回溯里边最重要，做好多关于无名嘅痛症啊，或者古灵精怪症状系特别有效，就系咁解，系纯科学嚟嘅，帮我哋个脑嘅神经元去打开翻，就好似激活啦。咁我成日都会用激活呢个字，点解咧？我觉得咁样讲你可能会比较接受啲，就好似女性咁咧，当佢哋有 B B 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有奶咯。 系 呢个就一个身体上嘅激活咯。咁我哋就系帮佢喺个催眠状态里边，帮佢激活咗一啲佢一路都唔通嘅嘢，帮佢通翻佢。 系啊，我觉得头先你呢个解释咧，对我对神经元嘅理解咧，我就觉得好明白。系即系因为佢 block 咗喺呢个位，令到佢经常呢个神经元就可能系就系指挥紧我哋呢个位置嘅部位嘅。咁原来当佢通咗嘅时候咧，呢个位冇俾嘢阻住嘅时候，呢个神经元就能够流畅得。 可能好多荷尔蒙啊，内分泌啊都通翻去嗰个位啊，令到嗰样嘢冇事咯，唔再痛。 嗱，呢个神经元点样遗传落嚟嘅咧？喺几细几细过程之后，之前 应该话嗰个神经元已经勒住咗个记忆。呢、这个记忆系一路都冇处理嘅， 系甚至乎我觉得唔系因为记得世前嗰个记忆，而系呢个神经元将之就勒住咗喺度。 个说话如果用个现代嘅催眠学嚟讲就是，其实每一个人我哋每一世个都一定有啲抑郁住咗入边嘅，可能啱啱呢一位女士咁巧喺佢十二岁嗰年去旅行嘅时候，见翻个差唔多样嘅坑渠嘅时候咧，嗰、那个痛就俾佢激活咗啦。系啦， 所以喺佢回溯嘅过程当中，个坑渠究竟系点系唔重要嘅。 都唔可以话唔重要，知道点死就最重要。乜嘢引致到呢个痛？ 一定死嘅，即系点样引致 呢？我自己试过呢个痛啦，咁好幸运地啦，学生啦，其实就系现在嘅 Licky 小姐去帮我做。开头痛嘅时候，我唔知道系咩嚟嘅，但系佢推大我痛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咧，哇，原来有把好大银色嘅斧头斩到落我膊头度咧。我斩嗰下力度，我全知道，我跟住就要死噶啦，已经系。 即系你自己都试过做呢一样嘢嘅。 我试，我成日搵啲学生同我做，好舒服噶。俾人做催眠系一个好大嘅幸福嚟嘅。 咁你喺唔同嘅人去处理你嗰个催眠过程当中，又会唔会有唔同嘅？即系可能上一次嗰个学生，你又系见到三世前系咁嘅。 系 另一位学生帮你做嘅时候，三世前喂唔系咁样噶。 我哋冇得讲话边一世打边一世嘅。唔会讲话啊，啱啱对上嗰世或者咩？我哋最多只可以，譬如可能喺某啲个案里边话，我哋而家见到呢个环境啊，你尝试喺呢个 在这个环境里面找不找一些月历啊或者日历啊或者日子的标志、可能报纸啊甚至乎一个银仔上面的年份咁样、大约知道是什么年份咯。 咁然后推断大概几多世咁样。 都冇得推断嘅，因为你不知道你对上嗰世系几时几、时走㗎。 同埋其实亦都唔使咁认真知道边一世边一世。因为 你啲次次见到个年份嘅、见到就对个个案就震撼啲囉。 同埋嗰个真实感强。系会唔会。 都会好真实㗎啦，其实好老实㗎。因为佢系 reliving 緊，系完全系去返嗰个时空里面生活緊嘅。佢冇半点批判。 佢似唔似一个梦呢？ 你可以话似，我会话唔好用梦嚟形容，喺度用緊潜意识嘅语言喺度沟通緊。 系。 咁样可能会。 我哋嘅潜意识系咪好劲 㗎？哦， 系好多人，或者好有啲好多人 意识用緊我哋个脑个能量 3%， 其实有 97% 潜意识用緊。 系。 我哋差唔多每一日起码基本有 95% 活喺潜意识嘅世界里面。 点样知道自己有90几%活喺潜意识嘅世界？ 如果你如果举一个例子、你是做一个uniform 不着制服翻工的人呢，严格来讲你分钟可能全日的意识都用得很少。你怎样起身啦，怎样刷牙啦，怎样穿衫啦，怎样搭车，怎样翻工呢，全部都很少用个脑去做的。可能你最多就是揀今朝吃什么早餐啦。如果你连屋企都整埋早餐的时候呢，咁你个意识嗰个参与度其实好低的。我哋是用一种习惯式的生活去行緊我哋人生路。 你讲呢个部分呢、令我諗返起呢，我自己学游水。到今日为止我都学唔识嘅。咁我嘅教练就同我讲啦，就係、你嗰个意识好强。 太强。 令到佢係冇辦法能夠做得到 呢個步。放鬆，你冇放鬆到個潛意識，冇打開到入面啲嘢，冇白學嗰個過程裏面冇擺到。 係。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講緊就話喺我哋日常生活嘅裏面呢，我哋其實嗰個潛意識某程度上控制曬我哋好多嘢。 全中。 咁如果學，譬如我聽到嘅時候，我真係好有興趣去學呢一個嘅 training。但我又好驚喎。因為頭先我講就係我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個陰暗面嘅。 係講得好。 咁其實當我哋打開嘅時候呢，就周邊嘅人都睇到曬呢啲陰暗面。 都係得佢知咋嘛。 唔會呀，連我都唔知呀。如果個案唔講俾我知，由頭到尾佢知，有啲個案做完之後佢話我唔想講俾你知嘅部分，我就唔知㗎啦。 咁即係佢唔會話你一路引導佢嘅時候佢會一路講俾你聽㗎。 佢唔想講嗰部分佢完全唔講，甚至會有陣時講啲嘢我講錯啊，係咪咁樣，佢會糾正我，唔係咁啊，好似傾偈嘅啫。 其实所谓催眠唔系我眯晒眼啊，瞓晒觉 都系眯晒眼嘅，但系唔系瞓晒觉。严格嚟讲，一个优质嘅催眠嘅过程里边，可能仲清醒过平时。我哋平时用五感去 sense 个世界，即系感知世界，有阵时个第六感会打开咗噶。 咁然后就即系进入呢个催眠嘅状态啦，吓。 系啦，系。 咁即系仲用多过五个器官。 我哋会话 啲唔明啊呢个部分。 譬如人哋会讲他心通啦、天眼通啦、千里耳咁样啊，各样。 不过会唔会喺一个静心嘅环境底下咧，已经唔需要靠眼耳口鼻？ 可以咁讲，但系嗰个要锻炼咯。催眠就美丽咗，因为就系我锻炼完之后，我做治疗，咁你咩都唔使学啊。 同埋头先拒绝嘅嗰个部分咧，即系拒绝透露佢自己黑暗面嘅嗰个部分咧， 系 佢自己都有一个，即系喺个催眠过程当中啊，佢自己都有一个主导性喺度嘅，即系佢唔系话啊个导师催眠紧我，我就已经跟。 我谂我咁样讲，可能你会更加明白喺个过程里边咧。嗱，譬如OK， 而家呢个过程里边，我同个个案好似两个角色咁啊。但系都过到入去催眠状态，越嚟越深嘅时候咧，佢会分开咗两个角色噶。佢会俾我解离咗噶。入边有潜意识自己运行嘅部分，外边嗰个个案咧，其实净系顺利同我沟通咯。佢好似一个转达者咁样嘅， 好似系中间人咁。 系啦，讲得好啦， 呢个部分咧。我好着迷啊！我谂你都系啦，刘远芬，即系好想去睇。我唔知你听完之后会唔会一阵而家就嚟去广告啦？我私底下问下，究竟收开几时？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今日喺直播室里面呢，系一位催眠嘅治疗师，就係 Max。剛才佢又讲到呢，我哋嗰个脑部啊，其实嗰个潜意识呢，每日其实都系存在緊㗎，但係我哋好少会使用到呢个部分，或者我哋根本就唔知道。特别佢剛才举个例子，就係如果你系一啲着制服返工嘅人呢，好多时你行嘅路，你做嘅嘢，全部都有規定嘅，有一个format 啦，或者一个流程你跟住去做。所以你好少会使用到你嘅脑部啦。咁你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呢个部分，即系我哋 嘅潜意识究竟系一样咩嘅嘢嚟嘅咧？ 诶、我讲。大家都可能容易啲明啦，譬如我点解会讲我哋一日有九个几 percent 都喺个潜意识状态里面咧？我哋唔可以用太多嘅意识去做帮手去做选择嘅，如果唔系我哋其实会几混乱嘅、我哋一个几习惯性嘅生活嘅人啦，咁变咗呢啲会帮得到我哋，令到我哋其实畅顺得好少少啦。咁至于讲紧呢个部分，我觉得比较重要就系话，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潜意识是利用得好与不好呢，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量度，就是你每一天生活得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每一天生活得是开心和快乐的，我敢跟你说你的潜意识运用得很好、你亦都大部分的每一时每一刻的选择呢，你都是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咁、但如果你说啊不是啊，我大部分很多时间其实都是很不快乐咁、我諗你个潜意识的帮你去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入面有很多可能错误上的东西你要重新去调教。我想调教嗰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今日会分享就是个自我催眠里面去调教关于个信念的部分咯、如果你个信念调翻正，佢就要方向舵咁嘅，你大部分之后个选择咧都会系啱翻好多 啦。啊，我相信好多听众好有兴趣啊，即系因为头先当然啦，如果你有机会嘅话，可能即系可以跟阿 Max 去学下嘢啦。但系而另一个部分就系话喺呢个时候你可以教啲听众，因为我听到你讲，即系如果假设你好简单，你谂下你自己每日翻工开唔开心咁，我好少听到人哋翻工好开心嘅。十个当中，maybe 可能系有讲紧系三个啦，但系有 三个开心啊， 系啊系啊，有七个就 两个系啦， 有开心有唔开心嘅部分嘅都系吓。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咁我哋点样令到自己调教翻自己好嘅潜意识，令到佢令到我哋开心啊？呢个好重要啊！咁要点样做？可唔可以喺呢个大电波里面呢，可以用短短嘅大概十分钟到可以做到呢样嘢？ OK， 我自己喺呢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会介绍一个叫做自我催眠嘅方法。咁呢个自我催眠嘅方法会分开三个部分嘅。咁最后三个会串埋一齐，好短嘅啫，一定差唔多我諗五分钟之内就已经做完。咁佢做嗰个过程里面呢，我哋又唔使用太多嘅技法嘅。咁喺呢三个部分里面，我都系取自几位嘅催眠大师啦。咁希望可以去帮得到每一位听众。咁而呢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差唔多有少少硬性嘅植入。我用一啲方法教大家去打开你的潜意识，跟住咧就摆一啲新嘅信念落去。咁呢啲新嘅信念咧系你想要嘅。譬如举一个例啊，你想要健康啦，你可能想要快乐啦，你想要开心啦，甚至乎你想要财富啦，咁都系完全系可以嘅。 好劲啊！你呢三样嘢 系咪同呢个电影 Inception 嘅概念系一样、 ？Very good 啊！我谂如果近呢十年我睇嘅戏呢一套系真系表表姐啊，即系佢解释催眠嘅嗰个部分真系 very good， 真系做 中文叫《潜行空间》啊，一部电影。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系咁啊，我想讲讲呢个部分就我哋有三个自我催眠嘅部分，而自我催眠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就系、喺个过程里面，由你自己去选择你自己俾你自己入几深嘅催眠状态。呢个世界其实冇他人催眠嘅，只有自我催眠。如果你唔愿意俾我催眠咧，你系催眠唔到。甚至乎，如果你自己唔愿意催眠你自己咧，其实亦都系冇效咯。呢、个方法系咁我而家就直接去介绍呢个方法，好冇 ？OK， 好。咁我哋第一个部分咧，我哋喺整个过程里面咧，由第一同第二 part 咧，我哋要进入一种超集中嘅状态嘅。因为而喺呢个咁集中嘅状态里面咧，我哋会谂少好多好多无谓嘢，咁呢个过程里边咧就会删减好多批判，而我哋嘅意识咧其实最主要做紧啲咩咧，就系帮我哋逻辑、批判、思考同埋选择嘢嘅。OK， 如果我哋删咗呢个部分咧，我哋潜意识咧将会慢慢慢慢咁打开。咁喺第一个部分里边咧，你哋可能都可以试下，但系就开头要试多几次嘅，搵一个地方啦，坐好啦咁样，跟住擘大只眼望住一个点，咁、那个点咧，我谂大约好似一道门两米咁远啦，个距离远啲都冇乜所谓嘅咁样。我建议45度角斜望、，OK， 一路望住佢。嗱，点解我会话要试几次咧？入边有一个要点就系话，你望住嗰个点之后，我要求你深呼吸3至4下，而喺呢个深呼吸嘅过程里边咧，系唔准眨眼嘅。 试紧啊，试紧，你可以继续讲。 OK， 咁如无意外，我估你去到即系好犀利噶啦。如果深呼吸到四下就已经，去到第三下度咧，我估你会开始只眼咧震都紧要，跟住咧你就需要合埋、 嗯。 而你合埋嗰个过程里边咧，你可能成只眼已经系眼水嚟噶啦。嗱、 嗯， 讲清楚一点就系、是，如果你喺深呼吸两至三下嗰个过程，第一下唔算啊、 嗯， 你已经有眨咗眼咧，你要重新嚟过。 嗯嗯， 你要逼你自己进入一个咁超级专注嘅状态，又要望住一点。又要深呼吸，又唔准眨眼，你会发现到你只眼超级疲累。 嗯， 好啦，当你去到第三、第四下嘅时候，你发现到你真系需要匿埋只眼。一匿埋眼嘅时候，你应该会有一种成个身体向下沉嘅状态，向下沉嘅感觉。 我未能够试到，因为我冇办法分到心，我又听住你讲嘢，我又试，我抄低佢先。见到 刘小姐都只眼都已经充满咗眼 水，我派佢出去先，我派佢出去。 咁一匿埋眼嘅时候咧，整个人会下沉噶、 嗯。 掌握呢种下沉嘅状态，就系、是、掌握一种叫自我催眠嘅状态。 人下沉系点样 嘅？个入面好深沉，一路沉落咁嘅感觉、嗯。 会唔会有实体上会有感觉噶？ 有感觉噶，直头系你自由知道你成个人哇，好似 晕咗，会唔会饮酒走晕咗咁咧？ 唔似， 唔似， 嗰种系一种深沉嘅放松嚟嘅，可以话系咁啊。喺呢个， 因为喺我哋依个环境咧，咪要又要听又要做，系好难做得到。 插低佢先。 不过头先阿 Max 讲就系、是。真係感觉得到，当我向45度向上望，跟住望住一个比较远处嘅地方嘅时候呢，个人其实嗰个眼睛係好集中，佢、会充满咗眼泪水，同埋个人呢其实去得好远、有啲离离地。 神有物外嘅感觉。 係呀，有啲离离地嘅感觉。 继续啦，跟住之后点 呢？咁喺呢个 moment 里面呢，喺呢刻里面呢、你俾你自己沉到几深呢？ OK， 係会一路一路咁沉落去。我想每一个听众都捉住呢个点，因为我哋就可以去第二个层次 stage two， 我哋去加深我哋嘅催眠状态。 呢个时候系合咗眼噶啦，已经 合咗眼噶啦， okay， 已经系匿埋咗眼啦，一路咁沉落去。 stage two 系啦，第二个 stage 就系、是、呢一位系我哋嘅 Milton 嘅神教我哋嘅一个叫做加深我哋嘅催眠状态。呢、这个叫黑板法，但系我而家改一改，因为我中意其实好改啲大师啲。OK， 请你喺入边嘅世界幻想，你见到一部好大嘅大电视。咁啊幻想就够噶啦，你唔使一定要屋企有。因为未必个个屋企都有，屋企有部大电视。第一阵你会见到部电视嘅荧光幕里面有25，开始慢慢一路一下一下咁度数到一，可能系25啦、24啦、23，每数一个数字，你将会沉得越深。呢、这个亦都系俾你自己进入催眠状态里面嘅其中一个窍门。但其实个数字系唔重要嘅，我重要系啲咩呢？我重要你俾多啲心力，俾多啲专注喺个电视里面，同埋个数字。如果你发现到你一路倒数嗰个过程里面，个电视开始越嚟越模糊，或者呢个数目字已经越嚟越唔容易去戳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可以话俾你知，你已经进入咗一个唔错嘅催眠状态。你嘅潜意识咧已经开始慢慢打开。 要模糊啊！要模糊嘅， 慢慢会模糊嘅，你会发现都好难去再结账啊！你开头要做一个大电视出嚟啦，或者做个25，你好容易，但系个25开始慢慢倒数嘅时候咧，你又要 focus 喺嗰个电视，即系专注一个电视同埋数字咧，越嚟越散嘅啦，个结账越嚟越难，越嚟越难。咁其实呢个就系进入个深嘅潜意识嘅开始咯，可以话。当你发现到哇，原来我去到可能十几或者几个数字嘅时候。我已经错唔到部电视，连啲数目字都已经好零碎嘅时候咧，咁你可以停止啦。喺呢个时刻咧， 唔谂，即刻唔谂。 我唔使谂噶啦，因为可以去到第三个层次啦。第三个层次咧，就系、是、我哋植入一啲我哋新嘅建议啦。呢、个新嘅建议系嚟自啲咩咧？一个新嘅信念。咁、我哋嘅信念系，亦都系一个系，譬如举一个例啦、可能呢个位讲多少少就系，譬如我讲紧你要知道你自己大约啲咩咯。譬如有啲人会话我问佢生活系啲咩，可能佢哦，生活系战场嚟嘅。咁、呢个系你嘅信念啊。咁其实我估呢个信念会令到你几惨。可能问住啊，你夫妻关系啲咩咁嘅信念？夫妻关系咪就系斗毒咯，斗落毒咯咁样咁啊。咁变咗咧，我哋可能要改变信念。咁啊，问佢人生系啲咩啊？人生就系痛苦咁样。我哋改个信念系啲咩咧？喺第三个部分咧，我会用一位法国嘅医生叫库尔。咁我唔识法文，我唔知点读出嚟。OK， 咁佢有一句说话咧，系英文嚟嘅，译咗中文真系好好。佢英文叫咧 ，Every day in every way I will get better。in the better 喺、中文嚟讲咧，就系、是、每一日每一方面，我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好。而我哋改个信念咧，好简单。如果用健康咁计、每一日每一方面，我会越嚟越健康，越嚟越健康。 OK， 呢个就系你需要改嘅层次嘅信念，睇下你自己想要边啲咩啦。OK， 当头先入到去，我哋话已经好零碎啦，数目字有冇，电视机有冇嘅时候咧，就开始同自己讲自己需要嘅嗰个新嘅信念，讲十次，讲完十次之后咧，就可以数三声，自己慢慢俾自己醒翻，五分钟之内就做完啦。 啊，其实头先你呢个咧系一个自我催眠嘅方式， 自我催眠系。 当我哋植入一个新信念，某程度上我已经系某程度上，会唔会我自己都已经谂咗？我其实生活得好辛苦，我觉得自己唔想成日都同人嗌交，咁我就 即系你嘅人际关系就同人嗌交咯，你嘅信念就变咗有少少， 咁所以我要所以我就要同自己讲，我当我要入呢一个嘅催眠状态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同自己讲，我唔要同人嗌交， 唔好咁样讲，咁样讲系唔啱，咁样系负面嘅，我 系 会。一日比一日更加容易同人溝通。 系，我意思就喺我未入呢个催眠状态底下，我系咪已经 set 咗目标？ 去揾咗先， 系咪我已经 set 咗目标俾自己？ 系啊，系 set 咗 set 咗一个目标俾自己，因为我睇到自己嘅问题喺边度，咁我想自己要每一日都唔会同人嗌交，我每日都会开心吓，咁所以我 set 咗呢个目标。 但 系 头先佢千祈唔好讲 啊， 如果咪就好容易同人嗌交。系，因为有啲人会讲错。 原理系咪就系话，即系个粉红色大象？你唔好谂 啊！叻仔真系啊，非常叻， 你就会一路都谂个粉红色大象。 因为我哋前面识唔识分真假，佢净系收指令嘅啫。 诶、 啊好似个电脑咁，你摆啲垃圾嘅资讯入去咧，佢就生产啲垃圾出嚟嘅啫。 系 OK， 如果人做最典型就系话啲学生就我听日考试唔会迟到。我完全唔会迟到咁样，但系其实就会迟到，应该系我哋会非常准时翻工。 哦，即系我哋要有一个正面嘅一个信息，已经系自己入催眠状态之前咧，系要谂咗先嘅。 头先嗰个五分钟嘅短短嘅自我催眠咧，如果练习得多咧，系好容易打到开到好深嘅催眠状态。可能好快一两个礼拜练习之后咧，你已经容许你自己变咗。你如果亂噏嘢咧，可能會成真咯，真係會。潛意識會幫我哋去千方百計幫我哋去實現我哋想要嘅嘢。 如果有啲人成日都會覺得自己俾人欺負嘅話，即係我哋都會。 佢嘅信念就係成日會俾人欺負。 我要變強， 我要做胖虎或者忌安。 你讲一个新嘅信念， 即系如果假设佢成日都觉得俾人欺负嘅，佢成日都俾人欺负，佢觉得好唔开心，佢唔要俾人欺负， 我会一日比一日更加容易发觉呢个世界嘅爱啊！ 你总可以换到一个方式系直接。 有啲人真系会欺负你，但系你成日都摆晒喺嗰啲位置里边。 但系你嘅意思就系唔好要自己变强， 唔好推翻旧时嘅自己，创造一个新嘅更加靓嘅自己，我觉得就更加实际咯。 因为头先你讲呢样嘢嘅时候，可能即系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如果假设喺啲听众当中。佢其实即系例如我用翻头先我讲话，佢喺工作上面经常都被人欺负先啦，喺啲好人吃人嘅世界咁，喺佢觉得我都要食翻人，你就唔建议呢啲字眼， 你完全唔建议，系啊， 点解啊？ 哇，咁因为会 另一种会变 得越嚟越邪恶咯，可能会系嗰个报复嘅心会一日比一日更加增长。 即系当我哋啲如果我哋啲字眼系 negative 负面嘅话咧，其实反而我哋自我催眠呢一种状态咧，系令你行咗另一个深渊 嘅。其实严格嚟讲，你已经系长期喺 95% 呢个咁嘅报复嘅状态噶啦。不过你未有机会咁解啫，系所以我会话你拣你睇下你自己边一方面开唔开心，呢个就系好清楚知道你嘅。平时嘅潜意识有个选择错误， 所以你头先讲嘅就系，当我要进入呢个自我催眠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有一啲好嘅字眼， 系 好嘅生活俾自己， 系 要向好嘅方向， 都唔使咁复杂，用我拉尾嗰句啦，我会一日比一日乜乜乜乜乜啦咁样咁啊，譬如好似 我两位 比一日嘅工作更加有热情咁，都已经可以啊，讲十句，因为嗰个潜意识打开咗咧，佢系好接收嗰个资讯。 原来跟住头先你讲咧，即系我讲十次，跟住我要。数一二三， 三就清醒啊！同我自己讲，我数三声之后，我完清醒翻翻嚟。 其实个人会喺一个咁清醒嘅状态里边嘅，原来其实自我催眠过程 会得就瞓着咗噶，真系 都有可能。但系就 会唔会起唔到身嘅？ 唔会 唔会即系眯埋？譬如佢可能我讲十句之后，其实我唔记得数个一二三醒翻嘅，会唔会嘅？ 唔会。绝对唔会，你可以，我 自己控制到。 我会怀疑就系你越嚟越中意催眠状态嘅真，因为嗰个过程里边其实超深度嘅放松嘅。如果你掌握得好咧，你开始中意你自己身体呢种咁放，就好似俾人揼咗几个钟头骨咁样咯。 系咪好危险咁样？你不停咁希望活喺嗰个状态，系咪好危险 嘅？都唔会嘅。 咁瞓唔着嘅人可唔可以做呢种情况？ 我绝对100%可以做。 系啊，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 减压嚟嘅。我哋嘅压力好大，几乎积存喺我哋身体嘅肌肉啊，好多唔同嘅地方里边咯。我哋极度专注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其实自然喺度放松紧嘅。极度专注，譬如可能某啲人啦，画几个钟头画咧，你以为佢咩？其实佢好放松，好舒服嘅。长哥可能都系啦，画好几个钟头画啦。有啲人睇戏啦，或者某一啲都系，我哋一个好高度专注嘅状态咧，我哋身体其实系会极度放松 咯。 咁啊，呢度似乎我哋只能够同阿 Max 倾到呢度，但我好感兴趣呢一部分就系，我觉得佢解决咗好多我一路以嚟对于呢一个催眠嘅迷思啊。 我头先即系觉得反而我好想试下自我催眠呢个方法去帮自己。例如头先我讲啦，我系一个游唔到水嘅人，即系证明我嘅系一个好绷紧嘅一个状态。咁如果我同自己讲就系、是、你一日会比一日好，一日会比一日咧系可以游到水， 喺水上边放松， 享受到佢嗰个快乐。 系啊，享受系讲得好，呢个系一个 ultimate 去到一个极致。你俾你自己嘅想法到一个极致嘅时候，佢更加快同你达成咯。佢会千方百计去帮你实现。 呢、這个几好， 系咁， 大家不妨可以试。 我觉得你都可以再问多啲啊 ，Max， 即系呢一个自我催眠嘅方法，有冇啲即系仲有啲嘅巧妙喺当中咁？因为如果你唔晓嘅话咧，你或者啲听众听到第一部又唔记得第二部嘅话咧， 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啦。我觉得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讲系冇用的，要去试下自己进入下嗰个状态，植入一啲好嘅信念， 系 咁你先知道呢个催眠系咪自我催眠系咪能够帮得到自己放。 咁唔該晒 Max， 有機會再同你傾下偈啦。 轉頭翻嚟係咪有 唱歌啦？ 唱歌嚟噶咯，你匿埋咗好耐，自我催眠咗好耐噶咯，已經 畫咗好耐畫啦。 恭喜幸福廚房。 长哥，呢、這个时候要交翻俾你啦，长哥。 好啊，好啊，嗱，今晚食乜餸好呢？ 今晚食乜餸？ 咖喱饭啦、啊。 哇、哦！你又嚟搞埋呢个嘢。 我做好多方法嘅，最健康嘅饭咧就系而家啱啱大做噶啦，就系、是、椰菜花。 嗯， 椰菜花你点样做饭呢？好易啫。 点做饭、啊？ 一分钟就做到，一分钟噶啦。你煮饭洗米都唔止一分钟啦。咁你揾一个我叫 food processor， 即系食物处理器啦，一揿落去嗰啲吓咁啊，好呢啲系200蚊就买到个 搅拌机得唔得？系咯，我知有个搅拌机。 Yes and no， 嗱你搅系得嘅，不过你要一搅就要停，如果唔系咧就变咗一撇嘢。咁咧，我睇下你嗰只系乜啦，通常得嘅，你要睇住佢最慢嗰个速度， 加少少水， 佢系唔加。 但系如果 blender 一定要加水佢先至。 唔系噶，干磨噶，嗰只系食物处理器干磨嘅。 所以要食。 一打咧，即系30秒咧就变咗一粒粒好似饭咁噶啦。咁捞啲咖喱粉系咪咖喱饭咯？嗱，不过咁我哋咧都会落啲嘢嘅。 有冇咁偷鸡嘅？ 咁啊落啲因为我好中意印度食噶嘛，印度人最中意落提子干嘅。提子干记得要买有机啊，如果唔买提子咧，好多农药噶。咁啊几好食咯。咁啊平时咧我就会落啲咩咧？做下中国人啦，我会落啲杞子咁又行又落啦，咁捞埋佢，咁就有餐饭食咯，几简单，系快过你去洗米煲饭好多 咧。你呢个咖喱嗰个嘅汁咧，系咪就系你之前喺介绍过咧？ 嗰啲咖喱粉， 咖喱粉，咖喱粉， 你之前得噶，买啲咖喱粉就咁渗落去捞两捞就 系。我就咁谂嘅啫，上次我系啦，买嗰啲咪照渗落去就得啦， 就咁得噶啦。 所以咪话咯，长哥啱啱就问我有几耐时间讲啊？我都估到你系呢味嘢噶啦，又系偷懒咖喱粉渗落去。啊，讲多次先吓，首先咧要有一个椰菜花，然后用呢一个嘅食物处理器掉落去，搞。之后咧仲要咖喱粉啦，然后就系咁渗落去啦。咁如果你系啊想加啲嘅花粉嘅话咧，就加提子啊或者杏子啊， 但系做杏仁我好想 都得噶，得噶。 系其实加你中意食嘅嘢啦， 印式咧就要用腰果啊嘛，印度人食腰果咁正人噶咁啦吓。嗱因为椰菜花少少寒凉，少少凉凉地啦，咖喱就啱啱炖翻匀啦。 西兰花得唔得噶？ 唔得， 一定要椰菜花。 因为啲饭绿色嘅咧就系得嘅，口感唔同啊，唔得嘅。 但我试过都有一次喺一个地方食生嘅时候，一间餐厅佢都用椰菜花。 系咯，通常最多系啲啦，又平又靓吓，又健康咁。 咁我好想问多你一句啊，即系嗰个食物嘅处理器喺边度买噶？呢 所有买有搅拌机嘅地方啲电器铺嗰啲咧系咯， 好平平地就够， 平平地二三百蚊就有噶啦，细细 識過嘅咁。 哦，咁都幾好啊！有啲聽眾成日都聽我哋做節目， 啊啊、 都知道我哋會介紹食生嘅部分。有啲聽眾可以興趣可以不妨試下。 有飯癮未啊？餐餐開飯咯。 我食嗰啲有飯癮嘅喎，你講。 OK， 今日唔該曬長哥，亦都咧再一次唔